欢迎嚟到我他 channel， 我系末日， 我系杰登。 今日日期系2025年6月16号，今个礼拜有一集 AI 嘅消息。 呢度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有人系怼面怼到嚟嘅，但系都有啲系业界嘅新消息，仲有啲旧少少，但系之前一路未冇提过嘅嘢，到今次就一次过就讲出嚟啦，都系储埋一堆，咁啊储埋一个专题啦，费事又压咗新闻嗰边嗰啲时间啦，咁样就系、是、部分人希望落机嘅新闻，又系怼捻到我面前要我讲，咁啊讲就讲，唔紧要。迪士尼同环球又联手告 Mojini 嘅其中一档网上生成图片嘅服务啦，即系你。display 卡乜 Q 都唔需要预备，你只要喺上面打指令俾佢，佢就可以生成图片俾你。咁寄卖税佢嘅模型，因为佢个模型系闭源嘅，唔公开嘅，佢自己先有嘅，亦卖算力嘅一个供应商啦。咁样理解，咁迪士尼同环球点解要告佢咧？就系话，因为佢可以去生成一啲个版权相当地相似嘅，所以就走去告鸠 Mojini。咁迪士尼同环球告得佢系咪完全冇渣拿喺手呢？我话唔系好信嘅，我相信佢多少有啲渣拿嘅。但系问题就系呢嚿嘢系使用上面咧，其实要证明系佢嘅责任系几困难嘅，即系唔系话呢件事冇责任，而系件嘢嘅责任唔应该系佢。咁当然啦，佢唔行呢个千禧年嗰个什么版权著作法啦，我哋上个礼拜先啱啱睇完嚟，佢唔行呢一条路。而是直接告 Mojini 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佢行过千禧年嗰边呢，最多就係要求佢下架，冇太大作用。一嚟就係因为佢唔係公开，佢唔係负责公开㗎嘛。佢係等于就係有把枪射死咗人，然后你就去告枪械公司。而家係咁样嘅情况。咁佢嘅讲法就係因为佢用 Mojini 可以生成一个高度相似于譬如迪士尼啦，米老鼠个样係可以做到非常高度之相似嘅。咁虽然呢个对比唔系咁好啊，但我一时谂到其他更加好啊，就系咁我去用 Photoshop 或者用啲各种绘图软件，我一样可以画一张好似迪士尼角色嘅图出嚟噶。咁你系咪要告 Adobe 啊？咁当然啦，点解佢唔会告 Adobe？ 一嚟就系嗰边倾好咗计 ，Adobe 嗰个之前佢有个 AI 啊嘛，佢系有个技术，仲要系唔公开噶，点样可以令到特定某啲角色系生成出嚟，直情系咁。点解要告佢呢？一嚟就系佢呢啲咁嘅小公司系冇乜强大嘅法律团体，但系调翻转佢亦都未细到完全冇肉食，告佢系有肉食嘅。呢档嘢都赚咗唔少钱嘅，其实，但系个公司唔算好大，资本都唔算好多嘅。咁到底告唔告到咧？一半半咯。我真系要睇佢点判，因为理论上佢应该要告嘅系攞佢嚟生成佢哋版权角色嘅人用户，佢要告嘅应该系用户。理论上一般我哋而家做嘅做法，对于非 AI 啊，先讲喺法律上面 ，AI 唔 AI 系从来唔 fucking care 嘅，佢入边佢只不过系一个其中一种作案工具嚟嘅啫。佢应该要告嘅系用户，但系佢而家选择去告厂商啦。呢样嘢。如果是其他情况的话，如果有非 AI 的情况，以前是会怎样？就是会要求间厂商，因为他有交出所有他可以知道的资料，即是譬如他当初注册的时候 email 啊那些东西，即等于你 BT 啦，以前成日讲的啦，是犯法的嘛，理论上刑事侵权的嘛，那他不是跟 ISP 讲交个地址出来。个用户嘅地址啊，你有登记噶嘛？你当初有个宽频登记嗰时候有电话有地址有剩噶嘛？交资料出嚟系咁多啦，唔会直接告 Q 埋个 ISP 嘅。虽然理论上可以连 ISP 一齐告，就系话佢怠慢冇足够保护令佢乜乜七七。点解迪士尼佢哋会多少有啲渣啦？就系呢样嘢啦，就系佢冇足够嘅保护，佢保护佢哋嘅版权。咁但系要睇翻佢哋之间点样倾过，佢系咪真系中间有啲咩寄个信啊？如何那样？即系譬如你，如果你完全冇警告过，你都唔可以就咁一嚟就话咧，喂，佢冇保护我啲版权，如何那样唔得？你要有足够嘅警告，俾足够嘅时间俾佢反应，然后佢依然系唔做嘢，咁样你先可以喐佢嘅。甚至佢做咗嘢做唔到，你都喐佢，你都咬佢唔入嘅。应该是这样，但是要看他中间怎样来回。所以他不是完全无理，也不是完全有道理。分析就是这样分析了，这样。 是啦。 讲到 Mojini 呢，就还有一单东西的。 即系我系好耐冇试过有单嘢系要忍得咁辛苦啊！因为其实我好早就知道呢单嘢啦，我有 friend 直接就喺Mojini做 radio 嗰个部门度做紧，佢系好耐之前已经讲紧Mojini嗰边系整紧个 radio 嘅模型。问题就系，虽然我就冇签保密协议嘅，但系亦都冇累到人啊嘛，即系个部门唔系好大嘅咋。咁佢而家终于公开咗啦，所以我都可以公开啦。莫之如他们应该是觉得影片的生成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啦。因为调返转讲啦，除了他的独门模型之外啦，其实他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的。 嗯。 即是线上生成平台啊，尤其是是图像生成这些相对来讲已经是遍地开花的东西啦。你不搞那些什么你独特你先可以做到的东西，最少是线上服务先做到的东西啦，你很难做的。 嗯， 咁其中一样就是影像生成，咁主要就因为现在嘅影像生成其实成本好贵，咁佢作为一个线上供应商，相对嚟讲就比较可以供应到俾普通人去使用，即系个门槛太高啦，唔系个个都可以在自己部电脑度下。而家情况就系理论上已经有一部分人系可以行喺自己部 display 上边行到影像嘅模型嘅。问题就系佢个阉割系非常之严重，而且个需求都唔低。即系简单讲，你冇翻24G VRAM 咧，你真系唔捻使玩嘅。理论上8G都得嘅，即甚至理论上你任何一张都 OK。问题就系个时间你顶唔顶得顺啫。即系呢个就后边都应该会再去睇一睇嘅。咁而家目前嚟讲，系线上生成影像嘅 AI 平台其实相当地多。不过问题咧就系，其实好多都系换皮嘅通义万象。通义万象咧，即系阿里巴巴搞出嚟嗰嚿影像模型。佢大家可能会比较识少少嘅，就系通义千问啦，即系同都系阿里巴巴嗰间搞出嚟嘅。即系中国科技公司啲命名模式真系不忍吐槽啊！我唔紧要，总之其实真系手指数得晒啦。除咗 Google、VO 后面会讲嘅。之前 OpenAI 即系 GPT 啦，嗰档啦，搞出嚟雷声大雨点小，后屘出嚟俾人少嗰个 Sora， 同埋我好耐之前有提过，纯属博瓜一笑嘅 Llama 之外，就真系唔系好多真系攞自己嘅模型出嚟嘅，好多都系通义万象。咁当然唔系冇价值嘅 ，H100 啊嗰啲超算卡去运行，你屋企攞张了不起5090去行，个速度差好卵远。即系所以佢线上生成先有价值，同LLM 一样啦。即系你要个全智力嘅版本嘅模型，你都几乎只能用线上生成。 嗯、 即系佢暂时可以咁样去做到盈利啊。因为一旦你可以任何家用嘅普通 display 卡都下得喐嘅话咧，佢哋线上生成嘅优点就会越来越少噶啦。 嗯、 而咁多间入边，相对嚟讲，即系 VO 阵间可以都会睇一睇嘅。相对佢嘅价钱系最平嘅。理论上你用最平嗰个 plan， $10嗰个 plan 都可以生成到。虽然就每个月只能生成25次，每次生成4段片，每段片5秒钟。5秒钟基本上系业界标准嚟㗎啦。不过佢得 480p， 但系 480p 唔系紧要嘅，因为生成格式越大，佢个消耗资源越大。与其你一开始生成一个好大嘅，你不如生成一个靓嘅，但系解析度低嘅，然后 upscale 上去，即系 480p upscale 上720甚至1080都唔系太困难嘅。而家嘅 AI 技术系啊，都最终都系用 AI， 你分开两次计咁解啫。咁啊 upscale 嗰个就简单好多，普通嘅 display 卡做到啦嘛，唔一定要去搞鸠换你啲转算卡啦。咁啊，当然如果你话要我要无限生成嘅。相对嚟讲算系平噶啦，$60。你望下后边 Google 够收你几钱先啦、 嗯， 真系好似喺度 sell 紧佢。就系、是、呢个时候，我都好想俾啲优惠俾大家，但我真系冇啊。咁啊，暂时佢只系支援 I to V 嘅啫，即系俾张图俾佢，然后变成影片，就唔似其他档咁可以直接用 T to V， 即系你俾文字去描述，然后佢俾你。咁、 嗯、 啊，无论 I to V 定 T to V 都好啦，而家最大嘅问题之一。基本上应该 AI 生成绝大部分嘅问题都有呢个问题啦，就系佢个服从性有限。好多时啲模型无论系出文字、出图定系出片都好，其实佢唔系好服从你嘅指令嘅。呢一点入边，莫将尼都冇咩优势嘅。咁但系相对嚟讲，佢出嚟嘅画面，佢勾估都好啦，冇估都好离谱。即系之前 Llama 嗰阵时又好，或者系通义万象都有咁嘅情况嘅。佢出嚟嘅影片咧。 是可以勾到你会发笑嗰个程度嘅，好卵黐筋嘅。咁佢相对嚟讲咧系似样啲嘅，靓唔靓仔咧睇你运气要识嘅。所以点解话25次其实真系唔系好多，佢25次加埋100个影片，其实真系最 best 冇晒嘅啫。咁当然你尝鲜吓，咁呢个价钱都唔算好贵，系咪？仲有再讲一次，我真系冇收佢，收佢哋钱去 sell 佢哋啊。咁啊，整体攞嚟试玩下嘅成本相对比较平，而且佢相对嚟讲最 support 大家。一般人最中意攞嚟玩嘅种嘅方法就系雕张平面图俾佢，配张普通嘅图咗佢，跟住叫佢生成出嚟。咁佢唔会生成得好离谱啦，因为之前几档 Sola 啊、Llama 啊，甚至 VO 都好，佢用图像生成咗嘅影片咧，佢下一步接落嚟搏嘅嘢咧，你真系勾股，你真系唔知佢会变咗乜嘢出嚟嘅，即系黑箱作业咁样噶。佢相对嚟讲会好少少。咁当然啦，佢睇你个 pump 点落。咁就算你唔落 pump， 或者你个pump 落到好简短都好啦，佢出嚟咧都符合佢应有嘅嘢嘅。咁呢方面我觉得暂时系咁多档入边最似样嘅，除咗 VO3， 原因就后面再讲。 好啦，讲开呢啲啦。 咁既然讲 AI 啦，咁将之前积埋嗰啲 AI 一次过攞晒出嚟，因为其实大部分都唔系新嘢啦，但系毕竟一嚿嘢新嘢出咗嚟，我点都要摸下我先可以攞出嚟讲㗎嘛。咁首先就讲 Coda 啦，我即人哋咁读我咁读啊，我终于找到一个比较容易发到音的，咁佢出四，咁的确相当之强嘅。咁佢我觉得佢最大嘅唔同，除咗佢个编程方面非常之强大之外，就系佢个思维链入面咧系引入咗 Pivot 嘅参数，佢会编程就系佢第一个所有 LLM 都共通嘅弱项，可以简单地绕过咗，记住系绕过咗，唔系解决咗。就是如果你问他一个很简单的10位、15位、20位都好啦，两个超长的数加数，他是会答错的。这件事一个正常智商的成年人都不会答错的。即譬如我问费事 up 个具体的数字，但是我问一个10位数加一个10位数，你可以慢慢一对一对一下去，只要你够小，你小心咁计，正常人是不会计错的嘛，不计那些疏忽啊、那些进错的那些，正常人计得到的嘛。但是LM 是高机率计错，尤其是如果你15位、20位咁高数目嗰啲咧，佢系高机率计错嘅。你俾几多时间佢都系计错嘅。呢个系原理上做唔到啊。但系我发现佢喺，我唔肯定系咪靠四，应该系靠四开始先出现嘅。佢系用编程嘅，所有嘢都万物皆可编程。佢其中计数啊更加系啦，用编程嘅方式去绕过咗佢。点解咧？佢唔系用佢嘅思维预测判断下一个字点计出嚟。L M 嘅原理就系、是、其实就系一个字判断下一个字点样走出嚟，再判断下一个字，判断下一个字咁样去判断成句嘢出嚟嘅。但系佢咧就将佢嘢外包咗俾 Pivot 嘅工具 ，Pivot 即系一个程式语言啦，跟佢计完出嚟，俾翻回传翻俾你。咁因为计数嗰个系 Pivot。咁当然就唔会计错咁简单嘅加减数啦，咁佢咪绕过咗佢原本计加数会加错嘅问题咯。而且佢仲会更加多嘅情况咧，就系将所有嘢程式化，用 Pivot 去将啲譬如语文分析，即系我掟一句嘢俾佢，讲一句嘢，跟住佢就会分析哦，呢啲句入边咧有呢个字眼系偏中性嘅，呢个字眼系偏快乐嘅。呢、这个字眼是偏正面的，呢、这个字眼是偏积极的，咁样就会得出你个嘢系开心的，佢就会知道哦，我应该要一个开心的姿态去回应翻你，类似咁样用 Pivot 去解构一啲文字，佢有个咁样嘅嘢，佢唔系独一家嘅，但系应该系 Coda 4先开始出现佢自己家入边啦。佢曾经一度攞咗，唔系总合啊，系编程方面最强嗰、那个，即系咧。不过呢个实，即系呢档嘢咧。就真系惊二拉命嚟啊！好几次之前 OpenAI 又系咁样嘅出现咁嘅情况，呢头佢出 Coda 三，啱啱超咗嗰阵时应该系 GPT-4 唔系 O 啊，呢头出完冇几耐，即屁股都未坐暖，个第一名屁股都未坐暖，人哋就 ChatGPT 就出 4O。跟住又反 care 翻佢啦，今次又系一样情况，佢出 4， 咁当然今次佢赢嘅对手就唔再系 GPT 啦，即系 OpenAI 嗰档嘢真系越来越难睇，阵间再讲。咁佢赢咗嘅同反 cap 佢嘅都系 Gemini 2.5 Pro， 好恐怖啊呢档嘢！佢出咗 2.5 之后咧，系每个月出一个新版本嘅模型，而每个模型佢连 2.5 个5都更加喐唔到。其实我觉得呢个要叫 2.6、2.7、2.8 嘅，不过算捻咗啦。佢四月嘅版本到咗五月版本之后劲咗一截，五月嘅版本本来就比 Coda 4反 cap 噶啦， 佢六月版本又再反 cap 翻，我真系黐紧线，仲要系 Game Media 2.5，仲要系讲紧系全面嘅第一名，暂时系冇任何嘢可以赢到佢嘅，唔好讲 OpenAI 嗰集都唔知佢想点嘅嘢。咁啊，迟迟未见到嘅谷 3.5 就更加就可能出 3.5 会反击翻啦，但系暂时都仲未见影啦。啊，马斯克反出去做嘢，但系都未见佢做到嘢啊。咁 暂时应该唔系出奇嚟紧嘅，冇咁衰。假如话佢而家个 H 嗰啲出嚟紧，冇咁快嘅。佢而家仲搞紧应该讲就系佢而家咧，一方面佢继续同阿 Donald Trump 嘈交。好似學生嘈交咁樣，然後咧佢又執翻Tesla 新車啊，執跟SpaceX 啊，同埋執翻 X 嗰啲嘢，佢有大堆垃圾未執啊，冇咁快噶。 找翻不過唔緊要啦，總之我講繼續講埋佢先啊。咁啊，2.5 Pro 嘅最新版本而家應該你攞到嘅已經係最新。我哋出街嗰時，啱啱佢六月頭更新的時候，又係嗰啲唔同人有唔同嘅更新程序啦，即係唔同時間更新啦，唔係同一時間更新啦。我唔知係個 account 已經係落咗標籤係最新嗰扎啦，定係乜嘢啦？總之每一次我都係最新攞到。的確係相當之強大，而且其實就算係 2.5 之前嘅版本已經係，應該係成個 2.5 都已經係咁噶啦，都係用翻啱啱嗰種做法，係用外借 private 嗰邊去幫佢去思維一啲比較難用，就咁用思維或者係推理模型去做出嚟嘅嘢，佢都懟咗落去，令到佢強度強咗好多。雖然偶不爾都會發傻嘅，再撞到嘅狀況咧就係、資料庫同個我個講法唔匹配。我问佢5090发售价钱，跟住佢同我讲5090未出喎。点解呢？就因为喺佢嘅资料库入面5090系未出嘅。问题正常呢应该要好似谷咁样，或者其他档，尤其是谷系呢方面做得最好啊。会去直接就係我喺我嘅资料库5090未出，但係而家今日嘅日期已经系2025年嘅几月几号，咁可能佢出咗喎，咁我就 search。不，咁然后搵到啊，咁你上网一搵就搵到，用网络工具啊就会搵到，已经出咗啦。咁但系佢就Game Media就唔知点解，我都再讲一次，你攞住地上最强嘅 search engine， 你 search 方面竟然系你嘅弱项，我真系好难以理解。不过总之佢就系、是、佢会揦死咗佢自己资料库，着重佢嘅资料库多于网络搜寻，哪怕我直接叫佢你搜寻啦，出咗啦只嘢，佢都系啊，未出啊。我是要直接是因为他读到网址的嘛，又是都是网络工具来的。我直接将出了的东西应该是 Tom 那个的 hardware 的页面订成旧车下去。 我先想笑。 哦，根据你的页面上面呢他是写着已经出了，但是他依然坚持。我真的他依然坚持5090未出，可能是某些版本出了某些版本未出呢，之后是使到死咬一个非常倔强地相信自己讲的东西。 好，果然好有人性化啊。 这个关个模型策略问题是有机会可以由底层开始讲，不要只是讲新闻去讲啦。虽然这次专题应该都是讲新鲜嘢比较多啦。咁缺点不是没有，但是暂时来讲是最六边形战士的啦。是各方面加埋是最好的啦，已经是。咁用到的依然是会继续用啦，用不到的都是我依然是推荐你 VPN 去整嘢。我真的几时 gen 个乜乜鸠 VPN 的那些推广码去给大家用。去赚返少少，系咪应该要即系成日叫大家用 VPN， 讲笑啫。咁啊 ,Game Media 仲有个旧文嘅，原本系諗住同其他嘢去夹埋一齐，因为佢之前 IO 嗰阵时有提过佢新各种各样嘅新模型啊成嗰啲嘢㗎嘛。咁最注目嘅地方有两个，第一个就系 VO3， 即是第三代嘅影像生成模型，非常之厉害，问题就系几乎唔对外开放。你要用佢呢，你唔可以接 API， 即係我想就算你收得贵都好啊，我贵贵地$100就$100俾我试一试啊。冇，佢一试就要成为$200月费，不过呢个系月费嚟嘅，即係我屌下星，有几多人会肯俾$200去试一试啊？除咗嗰个成日话自己用緊$200 pen 嘅 OpenAI 嗰个位 KOL 之外，仲有边咩人会无啦啦走去试啊？$1000喎一个月，即係咁，当然佢係好贵，但係值唔值呢？你可以话系值嘅，因为以我认知中，佢咁样烧 GPU 法呢係要收你呢个价格佢先搵到起嘅。因为 gen 一张普通我 虽然呢个类比唔系咁完整啦，但系用一个公开模型可以做到嘅嘢。如果你系用普通嘅 SDXL 模型去将一张图以3090 24GB RAM 嘅3090，大概如果你唔系落太多啲 loader 嘅话，大概系5秒左右将到一张图。但系如果你要将5秒钟嘅影像嘅话，与而家嘅情况咧，大概要15到20分钟将5秒嘅影片。你谂下个消耗个 GPU 时间差几远？当然佢哋唔系用3090呢啲咁嘅家用卡啦，佢用 H100 啊嗰啲超算卡啦，但系一样嘅，一样情况嘅。你将一张图个用嘅资源其实已经系缩到好少好少噶啦，但系你将一个影片咧系非常之消耗资源，所以 Google 收你$200冇收多你噶啦，随时佢要蚀俾你嘅。如果你将得多嘅话。咁呢个就冇办法嘅，呢个就系影像嘅生成暂时未去到 SD 时刻。当初就系因为佢可以用潜在空间嘅生成，你听个名就算啦，你唔需要咁太深究。总之佢有个方法令到一般家用 display 卡都行得喐。之后 AI 绘图先有爆发性成长嘅，而家影像生成暂时仲未做到呢样嘢。佢依然系要实打实咁样去再 gen 佢每个，佢只有效果变好啫。 嗯， 效果变好系唔太重要嘅，重要但系唔系最重要嗰一环。最重要嗰一环就系降翻低呢个成本，降到去一般人承受到嗰个程度，你先可以发展起嚟。你纯粹靠我谂紧，可能有啲要做，譬如广告创作啊，嗰啲自媒体啊嗰类嘢，可能会需要呢啲嘢，但系。有限數嘛呢啲，當你普通用家你先用到，你先可以貴啊嘛。咁啊喺 AI 入邊仲同時發表咗佢嘅第四代嘅圖片生成模型，好似咩 EMEA 4，我唔記得咗啦。咁靚咗嘅，但係就咁多咯。即係而家嘅圖像生成已經係相當地接近完美噶啦。即係你點樣釘咧，你都係好難好難，你先釘到。啊，啱啱講漏咗 VO 3咧，佢個影片最厲害嘅地方就係你幾乎發現唔到漏洞。你真係要停落嚟喺某啲地方逐格播，你先可能有啲地方捉到佢啲错处，同埋佢可以同时生成声音。佢入面本来应该有个声音，譬如你生成一段猫片，佢会有适当嘅猫叫。你甚至你生成一个人嘅对话，佢攞出嚟示范一个好似一个假嘅汽车展，佢生成出嚟嘅汽车展入面做采访。无论是画面见到嘅影像入面啲车啲人行嚟行去，定係采访嗰时你问我答。都是个模型生出来的，所以其实是相当之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始终是钱的问题。咁啊，所以成个 IO 大会几乎变咗呢个 Gemini 发布大会咁滞。咁啊，有啲时间之前噶啦，但系而家佢就邀请我去使用佢个图片生成、影像生成，佢就唔肯啦。图片生成佢就邀请我免费试用。因为之前佢系要收钱嘅，而家我唔知佢有算利盈余啊，定系点样啦。总之佢就开始陆续去邀请一啲用家去免费试用佢。我唔肯定系全世界都有啊，定系我个 account 先有，我唔肯定。咁当初啲人睇真系嘲笑佢喺度，有个道歉表喎，呢个台湾嘅 V 梗嚟嘅，即系我要对某某嘢道歉，原因就系乜乜如何那样，即系我大睇少咗呢个Gemini， 因为我记得我好记得噶，我哋之前新闻入边有报过 Gemini 出1.5嗰阵时咧，我反而系非常之不屑嘅，就系话吓更新咗啦，入咗嚟噶啦，咪又咁垃圾，即系嗰阵时我而家我依然系确认我嗰阵时系个态度系正确，不过嗰阵时嘅嘢系唔掂。问题就系兔仔瞓着咗，龟兔赛跑，你系继续跑。问题就系人哋写咗之后，呢、这个完全唔差钱，而且好愿意抌钱落去某一嚿嘢嘅人，而且唔好忘记，大部分 AI 底层嘅建设都系 Google 做出嚟嘅，包括嗰个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呢、这个论喺 AI 界几乎系泰山级嘅论文，都系 Google 嘅人整出嚟嘅，所以佢而家肯发力，肯抌钱落去，佢对 AI 嘅开发基本上系战压性嘅。咁当然其他厂都一样系仲有斗追赶咧，如你暂时仲系啊，佢之前系落后于其他间厂嘅，而家系轻微地周期性地去轮替咁去攞赢到人哋。即系佢个冠军系攞到嘅，但系坐唔稳嘅， 隨時俾人一再踢翻落去噶啦，即係高達四啱啱出咗，可能冇咁快啦。即係譬如 OpenAI 又出個新模型，又或者係呢個谷三點五又出到嚟，咁都可以贏到佢嘅咁樣，即係暫時咁樣。但係如果呢個趨勢繼續落去咧，有機會佢會坐實咗個龍頭嘅。其實當初 OpenAI 點解走出嚟，就係驚呢個情況發生，就係驚呢個情況發生，然後佢會壟斷咗成個 AI， 所以佢先要整一個開放嘅大家都用得嘅 AI。雖然後邊就走翻入魔陣另外一回事啦，咁會繼續睇下啦，咁樣咁啊，輪到 OpenAI 啦。啱啱俾我踩咗好幾腳嘅 OpenAI 都有嘢做出嘅呢個禮拜，佢就出咗呢個 O3 Pro。O3 Pro 呢样嘢咧就好蛊惑啦，老老实实，我有少少怀疑。先讲啊 ，O3 Pro 本身我系用唔起嘅，因为佢输入系$20，输出$80。 哇， 贵捻到我系完全唔识得用。佢之前输入15，输出30嘅 O3 啊，我都唔舍得用，更加冇话呢个更加强大嘅，理论上。佢系更加强嘅，咁根据一啲用过嘅人话俾我听，尤其是喺编程方面系更加强嘅。但我只能讲攞嚟搵食，我都唔系好舍得咯。哇，大佬输入输出加埋成$100，100万个 token 喎， 黐引线呀， 即系相当地昂贵啊。当然佢又拱咗一大盏嘢出嚟咯，同啱啱 Google 嗰嚿一样情况贵喺度抽筋啊。咁不过呢样都还好。对我来讲最大影响最有感的就是原本的 O3 突然间好像白痴咁样无啦啦降智。我严重怀疑他用了一个细啲的模型或者一个蒸馏模型去取代原模型。因为这样可以大幅下降他的运算资源，所以他先可以由原本$10，我觉得都是输入啦 ,$10降到$2，即是降了80%的价钱。我严重怀疑佢系用蒸馏模型去取代原模型，咁样就可以大幅下降个运算成本，咁就可以平俾你咯。我唔信佢会咁发心，本来咁娇重嘅模型，用咁多资源，因为食几多电，用占用咗几多 GPU 嘅时间，系死刮喺度噶嘛。只有佢轻轻下降可以嘅，佢可以让利少少俾你嘅，但系咁大幅嘅下降，我严重相怀疑佢系攞蒸馏模型出嚟，咁应该未至于出个O3 Pro， 其实就系原本个 O3， 只不过叫做 Pro 收贵啲，然后将个蒸馏模型收平啲，应该未至于嘅，佢个 Pro 应该系真系 Pro 嚟嘅，咁啊，虽然我都有句，正常你系唔会用到佢嘅，我要编程我真系唔会用 O3 咯。我有 Coda 可以用，我有 Gemini 可以用，谷嘅编程都可以劲过你，几时轮轮到你咯？即系嗱，先讲我唔系话嫌弃谷，嫌弃谷啊，只不过佢比较旧咗少少就只系，即系咁 Q 耐未更新呢、這个我哋之前讲 DeepSeek 嗰阵时，唔系好似冇讲到，唔记得后屘有冇再提 DeepSeek 啦。总之就系 DeepSeek 呢样嘢本身出嗰阵时系位系势，点解会而家有啲人话啊完蛋啊如何那样啊嗰啲1450讲嗰啲嘢？Yes and no， 佢系失色咗好多，但系你话佢完全完蛋啊？如何唔系？不过就系 DeepSeek R1 当时出嗰阵时曾话可以打地，但系佢有得挥啦，最少百众之间啦，最少。问题就系、是、过咗咁多个月喺呢个世界入边 ，LLM 呢个世界咧系每个月每个礼拜都更新紧噶嘛？你咁耐都冇更新新模型，你不断咁俾人爬翻个头，即系等于谷心啱啱出嗰时都好劲噶，但系而家已经略显疲态咯。就是因为你出唔到3.5嘛，人家不断咁更新模型嘛，一定系咁样不断咁你追我追你嘛，边个停喺度咪边个输咯。虽然佢隔咗四个月啦，终于有更新啦，上个月底，不过呢佢自己都话呢个系小版本更新嚟嘅啫，依然都系由 V3 嗰度蒸馏出嚟噶啦。不过相对 R1 嘅几乎冇一个咧，其实 V3 系频频更新版本嘅。佢终于叫做相对比较可以上到 T2 梯队啦，佢 T1 都上唔到嘅。咁啊，用佢训练出嚟嘅 R1 5月28号版啦，咁其实各方面都有少许提升嘅，但系只能够勉强令到佢唔好跌出 T1 梯队咯。即是佢通常情况下都只能系打赢一啲比较细少少，譬如 O3 Mini 啊嗰啲弱少少嘅版本，又或者系自己卷返自己中国同行咯。对于啱啱讲个扎顶级模型啦，基本上就见到车尾灯嘅程度啦，依然系 冇佢当初 Iron 一出嗰阵时啊，几乎有人大家平起平坐咁滞，甚至有反剧嘅即系程度。咁呢次系冇嘅。咁当然佢唯一好处就系开完咯，开完即系代表咗你可以成个取落嚟，可以对佢魔改翻本之如此类嘅嘢。咁其他大魔人系做唔到嘅，呢个系事实嘅。如果你将个焦点集中于开完模型嘅话，佢几乎系最顶级噶啦。不过依然系中国产模型，依然有个原罪就系佢啲自我审查依然系好强劲嘅，而且随住版本升级，理论上系越来越难嘅。因为通二千文就已经咁嘅情况噶啦，佢二嗰阵时咧还容易去破除佢嘅，直接用 palm hack 嘅方法去 hack 佢唔难嘅。但系 2.5 甚至而家3咧系越来越难咁样做嘅。咁啊 ，Deep R1 有个特点就系佢有一个1774嘅版本，系 propensity 嗰档嘢去逆向调教，将佢啲所谓嘅偏见啊，即系简单讲就自我和谐啦嘅嘢拎走咗佢。咁0200版咧，理论上都一样可以咁样做嘅，但系暂时没人做。咁我就冇乜兴趣去摸一个乜 Q 都唔俾你答嗰啲嘢啦，除非又有人攞出嚟逆向工程翻佢啦。如果唔系嘅话，你真系冇得拣，你先用佢咯。好老实， 咪算咯。 接埋落去啦。呢、这个 OpenAI 问题就系先嗰个产品线异常混乱，佢出嚟嘅模型又出现呢个 M3 Ultra 嘅问题。你出个而家讲系一路都系讲 O3 Pro， 你系咪忘记咗你话嘅月尾叫做 O4 啊？未出啦 ，O4 未出 ，O4 mini 出咗啫。佢都唔讲你条产品线个命名本身几混乱，你产品出嚟嘅，而家到底你最强嗰个模型系乜嘢啊？而家应该呢一刻啊，出咗 O3 Pro 之后，应该可以答明系 O3 Pro。咁你个最新个 O4 去咗边啊？嗰个定位系如何？即系天知 4.1 嗰嚿就比较理解佢个定位系呢个短小轻薄嘅，都好咯。即总之成件嘢，其他档咧都总可以攞咗个最强嘅模型出嚟。你讲谷最强，目前呢一刻未有 3.5， 所以最强就系3。你话Calda 目前最强嘅就系 Calda 4 OU 什么嘅，佢有大中细三个嘅最大嗰个。Gemini 就系 2.5 铺最大嗰个，就系最劲嗰个嚟噶啦。但系 OpenAI 系攞唔出嚟噶，佢官方嘅文件就同你讲 O4 Mini 系最强嘅，都未出 O3 Pro 嗰阵时系话 O4 Mini 系最强嘅，但系实际上嘅表现 O3 先系最强嘅。玩死人啊，真系，不如算啦，呢档啊，咁啊咁多档都讲埋啦，咁啊唔争在啦吓，讲埋谷啦，咁啊谷嘅呢个礼拜都有新功能啊，虽然我用唔到。 咁咧就系新嘅，就系嗰个叫 Extract， 简单讲叫咩取代佢旧嗰个Direct Message， 即系我成日收垃圾信嗰、那个。咁咧，追加新功能就系咩？有自动 delete， 即系话啲 message 过咗一段时间之后，佢自动 delete 啦。开 group chat 嗰啲 group chat 啊，掟档案嗰啲嘅功能，即系会更加接近咩WhatsApp 嗰类咁嘅功能嚟嘅。呢个咧就讲咗好耐噶啦。Elon Musk 想咗好耐啫，就佢希望X 里面咧夹咗类似呢个所谓 direct message 嘅服务，咁啊等成个将成个 X 变咗。中国用开嗰只 微信啊，佢之前有讲过啦吓， 微信啦，或者好似入即系本嘅 Line Pay 咁样啦，即系大集团功能嘅。咁 佢形容就系超级应用程式 Everything App 系啦。 咁啊即系其实最接近我哋认知中而家做嘅，的确系微信入边可以通讯啦，可以打机啦，可以俾钱啦，可以做好多 credit card 嘢嘅。佢想要做咁嘅嘢， 其实 Line Pay 就咁样嘅啫，韩国用出嗰个 Line， 但系唔够微信咁全方位咯，我只能讲 系 Line 都系好全方位，但系都仲系有佢目标，甚至系比微信更加全方位啊！其实佢想讲嘅， 咁佢就而家终于出咗个 chart 啦，咁就暂时咧就只有手机部分手机啊，都唔系全部啦，系部分 iPhone 手机嘅用户俾付费用户先至可以试用嘅啫，咁公开未开放嘅，咁咪暂时未得试，咁等佢真系开放到一般用户都可以试嘅时候，再测试下效果啦。虽然我觉得都系香港人多用 WhatsApp 嘅， 呢嚿嘢。我覺得最有用的地方咧，就反而唔係嗰啲咩啊，應用到嘅基因如何那樣勁嘅。我覺得最有用的地方就係智能地清鳩咗嗰扎垃圾 DM。係 啦， 而家好多人識鳩咗個 DM， 就係因為屌啦，成我打開個 DM 100個入邊有99個都係 垃圾嘅。咁我不如识沟咗佢，你真係要搵我嗰阵时候你直接 at 我话听你有嘢搵我，我再开返。因为佢所谓识咗唔係完全唔俾，而係话只有我科你嘅你先可以发俾我，调返转就係只有你科我嘅我先可以发俾你。咁样嘅原本 Twitter 个 DM 个运作原理係咁样嘅。即係你科咗对方等于俾咗个信任嘅令牌俾对方，对方就可以 DM 你。调翻转，对方回复俾你，佢亦都俾翻个令牌俾你。当然啦，你直接 D.M 对方的时候，其实你都俾咗个信任令牌俾对方嘅，系个运作原理系咁啊。所以理论上，如果你唔公开所有人都可以 D.M 你嘅话咧，就会变成只有理科嘅人先可以 D.M 你。之前嘅理论系咁样嘅，你边啊？只有理科嘅人或者系你 D.M 过对方嘅人先可以 D.M 佢对方先可以 D.M 你啊，即是非受邀咯。即係嗰啲白泥白撞嗰啲啊，揾唔到你。原本係咁樣嘅。然後如果你開咗嘅話呢，佢就會任何人都可以俾你，而且佢會放埋另外放嗰個地方同你原本傾緊嗰個另外分開放嘅，原本係咁樣嘅。而嗰個另外分開放而家基本上變咗垃圾信箱。最慘係乜嘢呢？你喺個垃圾信箱入面鬧有用嘅信。我已經非常之多次錯過咗人哋 DM 我嘅事啦。即係我都而家強烈地考慮緊，我未識夠咗個對所有人開放。理論上本來我想對所有人開放係講緊，即係有可能有啲陌生人去揾我㗎嘛。但問題就係而家咁樣就變成人哋啲陌生人信息發完之後，佢以為發咗俾我，但我根本就冇留意到佢存在，唔係收唔到，係冇留意，淹沒咗喺嗰扎 spam 入面。如果佢咁樣加個 AI 落去嘅話咧，分揀垃圾信啲咁簡單嘅嘢咧，幾咁弱智嘅 AI 都做得到噶啦，放心。已经唔系当年嗰啲咩 Gmail 会乱咁掟 email 落去垃圾信箱啊，或者系呢、这个我讲 Hotmail 会唔会太生太 老鬼啦 ？Hotmail OK 啦，Outlook 啦 ，Outlook 咧就系、是、就个过滤能力非常之弱，即系一个就系灵网密，再一个灵众密网，你要喺呢两样嘢之间拣。但系如果用 AI 分享嘅话，其实会分得更加好。即系讲 iOS 嗰阵时可以问你，讲得多 DC 嗰阵时可以再讲啦。但系呢度继续俾我讲埋先啦。咁啊，呢个应该其实是一件好事嚟嘅。咁虽然我就会陷入几，如果佢开放到一般用户的时候，就会几两难啦。因为我个依然系蓝点，绝对唔会有呢啲咁嘅功能性更新。佢连个喺个 App 入边本来有个谷可以俾 call 出嚟噶嘛，蓝鸟版都唔会有嘅，因为佢冇更新到。但系我又唔想更新，我唔想变咗冇一只雀，少个人少少怨念咯。不过就佢呢嚿嘢一定系会最终整合晒所有嘢摆一齐噶啦，你放心。如果唔系当初佢做乜嘢买 Twitter 啫？可以预见 3.5 当然系会出嚟。我之前一路喺度润鸠佢，就系讲紧佢成个月之前啊，讲已经拖咗成个月啦。我知佢会出，我知佢难产啫，唔紧要。佢最终目标一定系整一嚿，整合晒所有嘢，然后用 AR 帮你做嘅嘢，其实系有少少似软体版嘅 iPhone。不过就呢个就系我哋 WWDC 嗰边讲嘅话题。我唔知边边会出先。咁啊，总之就系今个礼拜都又吹咗半个钟头 AR 啦。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 好，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